的天多灿烂，你的眼里闪着温柔的阳光，这世界变幻无常，如今你又在何方？愿我们把命运讲那么长，别人的天堂不是我们的远方，不虚此行别遗憾。 彩虹铃，嘚儿呀嘚儿郎有心，嘚儿呀嘚儿没有情，就好像两脚铃从来不分离，要我俩一条心。我们俩划着船儿，彩虹铃呀彩虹铃，嘚儿呀嘚儿没有情，嘚儿呀嘚儿郎有心，就好像两脚铃也是同日生，要我两心相印。划着船到湖心呀，你看呀嘛看分明，湖水清呀照双影，就好像两脚铃。划着船到湖心呀，你看呀嘛看分明，一个你呀一个我，好像两脚铃。我们俩划着船儿，彩虹铃呀彩虹铃，嘚儿呀嘚儿郎有心，嘚儿呀嘚儿没有情，就好像两脚铃也是同日生，要我俩一条心。船到湖心呀，你看呀嘛看分明，湖水清呀照双影，就好像两脚铃。划着船到湖心呀，你看呀嘛看分明，一个你呀一个我，就好像两脚铃。我们俩划着船儿，彩虹铃呀彩虹铃，